水肥啊。那至于说接下来的我们再来讲这个肉肥。肉肥啊其实就是人的一个阴食状态，可是这个阴食状态现在很多人啊不把它当作是一个问题。你肉肥的人是现在常常在哪里可以看到啊？在健身房，就是他有一身的肌肉，可是这身的肌肉好像没什么作为，然后你看这个人呢脸色好像灰灰的，他的肌肉看起来也是灰灰的很大块，可是看起来也好像没有什么元气。那我换一个角度来讲这个肉肥这件事呢，就是我从前有一个认识的店，他们有一个股东啊，那那位先生呢他好壮好壮哦，然后呢他坐在那边的时候两个手是不能靠身上的，因为这个肉太大块了，所以手是被顶起来的啊，所以他的手肘不能碰身体已经很久了。那他这个，那我就问，那你知道我是那种从来都懒得运动的人，所以看到人家很壮都会觉得好羡慕哦，就说他有肌肉哎，怎么练的，常常会问啊，问了一下之后呢又不练了，就浪费人家的心血。然后那位先生呢就回答我一句说，人啊只要过了40随便练都会有肌肉的。其实这句话就道尽了肉肥的秘密啊，其实当一个人的元气很虚的时候啊，身体就会有很多代偿反应，就像我们说心阳不足心气很虚的人，他的心脏就必须更花力气更努力的去跳动，然后就变成心室肥大，对不对？那个心脏练出肌肉是因为心很虚，所以到最后变成阴实了。就像我们现在的人的身体常常是一代不如一代哦，那像我们班上有同学是在教小朋友的，就觉得他的学生那个身体烂得不得了啊，一天到晚在感冒少阴病，就是已经现在小孩就很不行的这样的状态。那像我们的父母那一辈的人啊，他们小时候小学生国中生的时候啊，你随便一个单杠他就可以这样把自己拉起来，可是那个时候的人能够随便把自己拉起来，这些人看起来都瘦瘦干干的也没什么肌肉，那是因为他们气比较够，所以肌肉能够发挥高效率的运用。那现在啊我们气很虚的人，像我现在要拉单杠啊，拉一下都觉得哇累得要死，我估计我要像从前的人这样很轻松的拉上去，我大概要练得还蛮猛的样子才拉得上去哦，所以就变成没有元气的人就需要那么多肌肉，这是一个代偿反应。所以你看从前的猛男只要像李小龙一样就很猛了，现在的猛男要像阿洛一样才猛，这就是一个阳虚阴实的现象。那在这样子的状况里面，这些气虚的人呢还是要看起来很强壮的时候，他就会借助一个东西叫做健身房或者重量性训练，然后在练的时候拼命灌牛奶灌高蛋白，然后吃那些生生冷冷，就是练完之后就灌冷水，然后吃什么生菜蔬果，然后呢什么鸡要剥掉皮不然会增加体脂肪，对不对？这样子吃，那这样子吃其实一面破坏元气，一面拼命补充这种阴食的原料，这种高蛋白饮品，然后练出来的肌肉就这样死死的大块大块的，然后也没有什么输出功率的感觉。那你说没有输出功率的感觉要怎么看？我们每个人看人的体态要像看相一样嘛，其实这感觉很简单，因为有元气的肌肉啊看起来是轻的，没有元气的肌肉看起来是重的。所以如果你看到一个人一身肌肉，然后你觉得这个人好像走路的时候觉得他身上有一点那种沉重感，那你就会知道他的肌肉有可能偏阴实。那当然颜色也看出来，就是身体的气色有点灰灰的，就是不是那么有血色的样子。那如果我们要拿就是如果是练功夫的人练出来的肌肉，他可能会气比较多一点，那如果是练肌肉的练出来的肌肉可能气会比较少一点，就比较偏阴实。所以你可能会觉得，我们如果看电影的话就会觉得哎，好像李连杰或者是赵文卓看起来好像比成龙身体要轻，就是你知道看那种武打片你会觉得哎，李连杰赵文卓的动作好像比成龙要轻一点，那你看成龙跟席维斯史特龙你会觉得好像成龙轻一点，就是那种比较的感觉会出来。那我们一般看健身房练出来那些人都会觉得那人很重，就他的那个身体是有一种沉重感的。 那这个有什么问题？好看就好，对不对？这有什么问题？那我为什么要开发出这个对付这个肉肥的这个药？那是因为有人他是对有某些人来讲是一种问题啊。比如说我可怜的表妹，当年呢，我表妹在她的业界啊，她的同事帮她取了一个外号，叫她做金刚芭比，因为我表妹其实在家里面是一个奇懒如猪的人啊，也没看她运动什么的，可是呢。他就是快快的，就是身上有那个女生有一些肌肉，然后看起来也不是多爱运动人，可是有一些肌肉，那看起来有点顿顿的、重重的，所以他同事就这样嘲笑他。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说，这样的阴实的肌肉是不是有什么办法把它烧掉？那引阳入阴能够烧脂肪的，那我就想当归四逆加鱼姜附汤吧。哦，那当归四逆加鱼姜附汤我们就用科学中药来调啦，比如说当归四逆汤一罐，那科学中药的当归四逆汤呢，第一个大枣不够，因为大枣是让当归四逆汤的药性引入血分的啊，当归跟大枣都有这个用处，所以呢要大枣要加一点，所以我一罐当归四逆汤买来，那我会再加30克，一罐是200克，对不对？我会再加30克的大枣，然后呢会肉肥成那样，你也算是阴实嘛，阴实的话就是内有酒寒啊，那内有酒寒我们加吴茱萸生姜附子，那你要加人参补气也可以啊，因为当归四逆有加人参附子汤，有加吴茱萸生姜汤，如果是桂林本就吴茱萸生姜附子汤，所以你可以加当归四逆汤里面加30克的大枣之外，再加30克的生姜，再加30克的吴茱萸，当然吴茱萸是有味道的啊，吃起来臭臭的，然后尿尿的时候都是吴茱萸的味道尿出来啊。那30克吴茱萸，再加30克的党参，再加30克的附子，泡附子啊，当然你要加生附子也可以啦啊，驱寒的效果更好。然后呢，我们要化肉嘛，所以再加一点荷叶也可以，就是顺便去水肥，再加15克的荷叶。那如果要化肉的话，有一味药很化肉，当然山楂可以化肉，但有一味药比山楂更化肉，就是鸡内金啊。鸡内金如果是生，我们一般做科学中药的鸡内金都已经是炒过的，是熟的，如果是生的鸡内金的话，根本是直接用都可以消子宫肌瘤的哦。就是鸡内金是鸡胗皮嘛，鸡胗是鸡的那个什么沙囊，对不对？所以可以磨掉很多东西啊，所以用了鸡内金的话，因为鸡内金加多了会臭，所以我也只加15克，其实你加多没关系，因为鸡内金对身体没有什么副作用。那荷叶鸡内金，或者是你不要鸡内金的味道，你加一点山楂也可以，这样子加下去以后也是每天要喝热水啊，这样吃。那我表妹只吃了一个半月就不再是金刚芭比了，就是那个肩膀那种女生那种柔柔细细的线条就出来了，就手臂也瘦了，腿也瘦了，所以就看起来果然是一个不运动的弱女子啊！就是那身盔甲卸去之后，看起来就是那萎靡萎靡的样子。好，他那个，那这个，那从前我们班上有一个助教啊，他的弟弟也是那种肉肥的人，就他的弟弟被他，因为那个助教就嘲笑他弟弟说，这个人是什么低罩杯还是什么罩杯，就是一个男生，然后做的运动也不怎么猛烈，可是。走过来我会觉得这个人是什么啊，是发了过头的蛋糕吗？就是整个前胸那个都是哇，是鼓出来的，就当一个人那样子的时候，你会觉得他被肌肉绑住了。那我的那时候那位助教就想帮他的弟弟啊，就跟我问这个方，那我就给了他，就他弟弟吃了几个月一两个月啊，也没什么效，那我就问他，哎，有没有乖乖守戒律，就是不吃生冷啊或什么的，他说没有，哎，那就叫他弟弟再继续守戒律，那这守这些规矩又吃了两个月，他就说哦，他弟弟那个肉又开始消了，就这种过多的肌肉留在身上其实没有什么用，只是白白消耗我们的能量，不如把它变成更精致的好肉，就是用当归四逆加鱼姜附加鱼姜附荷叶汤啊，就是让你的这个好像让你的10斤烂肉变成5斤好肉这样的感觉。那我觉得这样子增加肌肉的输出功率还是不错的啊，因为那些烂肉都算得上是阴食，对身体都没有什么好处的啊。那这个留在身上啊，其实不见得是好啊，因为这些没有能量的肉留在身上，其实将来说不定有一些循环不良或什么都会有一点关系，所以这些事情要知道一下啊。那这个是肉肥，那至于这个痰肥跟油肥哈，其实是 蛮近似的。那这个痰肥跟油肥呢，就要用到我们中医所谓的三焦系统的理论了，就是你要让身体的运油的系统好起来，这个人才能够好起来。你要让这个人的身体的灵魂的魔子好起来，这个人才会能够瘦。所以这个莫名其妙身上堆积脂肪的人，他的问题可能是脂肪代谢不好，可能是灵魂的魔子松掉。那这时候就要有补三焦来着手。那如果我们用经方来讲的话呢，在这个古时候这个传说中的汤易经法的残篇变成这个腑行诀，腑行诀里面的两大翅膀阳旦汤阴旦汤啊，就是大阳旦汤是我们伤寒杂病论里面的黄芪建中汤，大阴旦汤是伤寒杂病论里面的小柴胡汤。那这两个翅膀是怎么样的？小柴胡汤这个方子就是清三焦清淋巴的。那其实说三焦淋巴都是不完整的说法，因为有包括到灵魂的魔，将来教到柴胡龙骨牡蛎汤的时候，就会看得到这个药在清一个人灵魂的魔子。这不只是三焦系统，不只是包括肉体的三焦，还有灵魂的魔王系统。那这个那补三焦呢，就是黄芪建中汤。一个人呐，三焦要好，对不对？你要有气，黄芪补气是刚好补在三焦上的，所以后来三焦的黄芪补到三焦，后来会汇聚到这里，所以胸中大气变成黄芪也在补。所以一般人都认为黄芪是补肺气，但实际上黄芪是很走三焦的药。那三焦要好，也要补命门之火，因为三焦出于命门，对不对？所以补肾药也要用，所以黄芪金龙汤是很好用的药。那这个。那小柴胡汤，柴胡剂清三焦，柴胡黄芩半夏是清三焦的组合，那黄芪剂啊是补三焦，那这样子，那黄芪桂枝还有这个饴糖这些是补到三焦这边的，那你说这两个方有没有办法合璧？因为你不能用经方，今天吃小柴胡汤，明天吃黄芪建中汤，这个每天一补一线一补一线，但是身体折腾死了。所以呢，以十方来讲，这两个方加到一起有类似的效果，相当于这两个方的合方呢，就是补中益气汤。补中益气汤里面又有黄芪，又有柴胡。只是补中益气汤这个药啊，效果很微弱，所以在我们一般的使用经验，就是补中益气汤一旦要开始吃，那就一天乖乖吃两次或者三次，而且不间断。补中益气汤要有效啊，要连吃15天，因为它的药比较轻。但不然的话就吃多几克，反正这药吃起来很舒服啊，不会很难，就是吃起来又不难吃，又吃起来身体很舒服。但是它叫连续吃，像我用补中益气汤还喜欢加一点生附子啊，那没有的话也没关系。但是用补中益气汤清油肥啊，这也是很漫长很漫长的过程啊，这不会很快的。那这个中医会说补中益气汤是一个升提元气的药，对不对？很多什么内脏下垂啊什么，用补中益气汤把它拉嗲起来。那这个嗲起来的过程哦，黄芪跟柴胡一起作用的时候会有这个效果。而这个效果呢，你说它是升提元气还是巩固你的灵魂的筑膜，其实这两个都有可能哦。也就是当你的灵魂松掉了，就这里那里都拉不住，都掉下来。就像产后大失血，你要怎么样止那个血啊？黄芪跟当归，对不对？重用黄芪，少用当归，用当归补血汤来抓住这个血，要用气来摄血，就是用你无形的身体有力量的时候才能抓住你有形的身体，是要靠阳的世界来统御这个阴的世界啊！这是中医的一个基本概念。所以你用了补中益气汤之后呢，有可能你的身体就会慢慢哦，形状越来越好了。你说它是帮你运油也对，你说它是帮助你的灵魂的这个灵魂的魔子恢复正常的形状也对，但是效果是还蛮慢的啦。那么，但是呢，补中益气汤里面呢，并没有充分的补肾阳的药，就它里面没有附子，你可以加附子啊。补中益气汤加附子是不妨碍药性的，你要加肉桂也可以，也不妨碍药性的。那不然的话就是用补中益气汤的话，你要，但是补中益气汤加了附子啊，加了肉桂，这整个方子给人的感觉还是会燥偏干。虽然补中益气汤里面有一点当归，但是不太够。所以我们通常用补中益气汤的定法，就是用起来比较顺手的方法是，这个人同时吃八味肾气丸，就是比如说早上晚上都吃肾气丸，然后中间找两三次时间吃补中益气汤。 那这样子的话会比较舒服，因为当你的命门的火不够的时候，肾气不足的时候啊，用补中气汤从三焦什么的把这个气一往上掉啊，有的人是一吃补中气汤，肾虚的人啊，一吃补中气汤他腰酸到直不起来，因为他气被压上来了，他这个腰反而空掉了啊，会有闪到腰的。所以补中气汤配合八味肾气丸是一个很好的保养药，有病没病，有肥没肥都可以吃啊，它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互补的药性，这样子就是一个补肾，一个补这个后这个三焦之气啊。那这样子的话，它会能够帮助我们的这个我们说这个人的脂肪太多的这个油肥啊，这个方子是比较有办法帮到的。那同时我刚也讲到，这是一个补脑的好方，因为它让油去到该去的地方，所以又可以治耳鸣、治脑鸣，又治晕眩，又能够补脑，让你读书比较聪明，不会烦躁啊。所以这其实是有很多的功用的。那至于说补中益汤升提的效果，还有一些方比补中益汤更有效的，那个等到我们以后教完柴胡汤再教补中益汤的时候再来谈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讲了水肥跟油肥，但油肥就关系到三焦跟我们无形的灵魂的末网，这个观念要有。那另外就还有一个水肥跟油肥中间的痰肥，其实痰肥哦不用单独提出来讲，因为你如果会治油肥会治水肥的话，痰肥大概也就在这两者之间了啊。那个但是呢，痰饮在张仲景的书里面是单独一个篇章的，对不对？所以痰饮我现在要教各位治，我很难教得很完全，我只能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在补中益气汤里面加一些生半夏，或者是加一些白芥子，那这样子的话也会让你的身体的这个痰一起去掉。那张仲景认为说，有痰的人的肥的是什么样的肥啊？他说有痰的人啊，脸色是很光鲜的，就是有痰的人他的脸色脸皮肤反而看起来啊，会有一点透明，然后颜色很鲜润，也就是当你有痰的时候，等于你的组织里面有小颗小颗的果冻啊，当你有果冻填在里面的时候，就是天然的细胶美容啦，所以你的皮肤会像蜡像馆的蜡像一样，就是有点滑滑的透明的感觉，那种肥是痰肥。那有些人他会说我早上起来眼眶都有点泡泡的，那种程度的也不用用什么减肥的方法，你就睡觉前吃两颗平胃散，然后起来眼眶就比较眼袋就比较没有啊，那就是很简单的。那至于说痰肥，就要说这个人有一些痰症。我们中医一般都说肥人多痰，瘦人多火，就是肥人多痰的意思，就是因为这个人气虚，所以他身上有死水。人的元气越够，越能够带动身体的这个水的代谢循环。如果你的元气虚了，乃至于说元气虚了啊，乃至于说身体里面好像有一块臭氧层破洞，就你身体里面有一块水分没有足够的元气去充实它的话，那块水分就会死掉，那块死掉的水就叫做痰，活的水叫精液，死的水叫做痰。所以这样子的，所以痰肥跟水肥它的意思是很像的，只是我们呢治疗水肥的时候呢，会比较着重于啊用补阳的药，就是补脾肾之阳的药啊，就是什么附子、茯苓这种组合。但是如果我们是治痰肥的话，还是会以补气药居多。那这个痰饮病呢，张仲景会说什么？短气有为饮者，就是身体有痰的人啊，张仲景会建议说，苓桂竹甘汤主之，肾气丸亦主之，就是肾气丸跟苓桂竹甘汤都是可以调理这个东西的。相对来讲，像陈士铎的书里面有一个方子叫做补气消痰饮，说肥人多痰，所以我们要补气来消痰。那它里面就是一些补脾胃的药跟补肾的药，再加上一些运化脾胃之气的药，然后里面加一点这个他很喜欢用的去痰药叫做白芥子。白芥子啊，是中医通常会说是去除脾里膜外之痰，那这个脾里膜外就刚好是所谓的三焦区块嘛，所以认为三焦的这个油水代谢不良，用白芥子帮忙。那如果是古方的世界，我们也不一定要用白芥子，在古方的世界是用竹茹跟生半夏一起用啊。那竹茹是竹子削下来的皮膜嘛，那竹子的皮膜刚好就是竹子的三焦嘛， 所以用了竹茹跟生半夏一起用的话，就可以把这个半夏祛痰的药效果啊带到山椒区块了。那当然如果是像小柴胡汤是柴胡跟半夏同用，那样也可以把它引进去，只是柴胡不能常吃啊，就是竹茹跟半夏一起用的方子，中国最有名的方子叫做温胆汤，里面还有生姜跟茯苓啊。因为用了生半夏，你用生姜一起煮比较安全，有生姜生半夏就不毒，那如果不用生姜又煮的时间太短，那就会生半夏就会很毒。记得啊，煮生半夏跟生姜一起煮要煮久一点啊，滚一个小时才行啊。那这个温胆汤呢，也就是一个去除三焦，也就是我们说的也就是也可以勉强算是我们的少阳区块的痰的方子。就你光是让药清少阳区块的痰，你用小柴胡汤，我觉得有一些药是不对症的，就是太大力了。但是在父亲主系统里面是喜欢用白芥子，那我的话是蛮喜欢用古方的竹茹跟半夏的这个温胆汤的组合。那但是呢，说到痰症啊，范围就很广很广很广了，所以那是另外辟一个单元来讲吧。因为痰饮症是一个很大的区块，就像中医甚至有一句话说，怪病皆从痰治，就是你那种不三不四的怪病，怎么样找不出原因的，通常是当作是痰症来治啊。那所以那样子的痰症我们姑且不论，那我们只说跟减肥有关的，那就是如果你要你的身体有一些特征是好像是痰饮病的特征的话，但我这句话讲得很不厚道啊，你怎么知道你是痰饮病，对不对？痰饮病有什么特征啊？舌头上比较滑啊之类的，或者是脉拔起来，单边的脉比较弦，但这都不是一个很绝对的辨证点。那或者是怎么讲，容易头昏，不行，这每一个辨证点都不是绝对的，像容易头昏可能是痰饮，可能是脑虚啊，这个。那当然你肥的方法是肥的皮肤有点光润光润的，那可能可以认为是有痰肥，或者是我们干脆呢就不要把油肥跟痰肥分开来了，就是反正人的淋巴系统三焦系统会堵塞，总有痰塞在里面，那你又不能用柴胡，那你就一定是加一点去里面的痰的药嘛，所以生半夏或者白芥子就会加一点嘛，加了之后就等于有在治痰肥了。那治痰肥的根本是什么？是补气，是补肾气跟补脾胃之气啊，肾气跟脾胃之气都够了，那三焦就会通畅了。那再加上一些祛痰药啊，生半夏或者白芥子都可以。那如果你要引经的话，你加点竹茹也可以，竹茹是寒的，但是加在这些补药里面不会显得寒。那大概是用这样的一个框架去处理这个痰症啊。那因为痰症真的讲起来太复杂了，像这个《伤寒论》里面啊，那个柴胡龙骨牡蛎汤啊，这可以治疗好多种怪病的。像前一阵子我吃温胆汤啊，吃到我一个10年不能解决的问题被解决了。我那个东西没有吃好前我也不觉得是病，但是吃好以后就觉得哦，果然是痰症。就是说我呀一直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要到天亮的时候才会想睡觉，然后睡到下午才起来，就是我一直都是这样子，就是我很努力的熬到自己早睡也没有办法维持一两天就又跳回来这样子。那我这样熬来熬去，那有人教我说什么要治时差可以吃夜焦藤啊，那吃了2罐也没有用啊，就是没有办法搞定啊，因为夜焦藤是那种晚上会卷起来睡觉的，所以会让你晚上卷起来睡觉，就是这样子的药，那我对我也没有用，就一直搞不定。那我有一次呢，在陈助教借我的一本书啊，有一个黄黄的学生，大陆黄黄教授的学生写的书，他有去延伸这个黄黄教授写的一种什么叫做半夏体质的人呢？黄黄教授就说半夏体质就有一种人是适合吃半夏的，那这种半夏体质人身上就是有这种半夏所对付的痰饮的状态，那这种有痰饮的人呢，他的神经会有一种特殊的接法，就是那类的，比如说这个人可能会某些感官特别敏锐，某些感官特别钝，那或者是他是理论上的巨人，行为上的侏儒之类，就是有一些不平衡的感觉，就不这种不平衡感的这种感知力跟表现力，它是属于半夏体质人的特征。那我就觉得说，对哈，我是那种 读书好像很会读懂，可是走路一天到晚撞到东西的，或者是那种我的鼻子很灵很灵，然后呢我的眼睛跟耳朵都很钝，就是我的鼻子啊，可以在进一个办公室的时候闻到说三个小时以前这个老板跟他秘书在这有一腿，就是我可以闻到这种东西。但是呢我的耳朵跟眼睛是啊那种人家拿那个很好的液晶萤幕跟很烂的电视机给我看，我看都觉得一样。然后呢好音响跟超烂好烂音响我听起来也都觉得一样，就是这样的状态，就是我的这种感知，我的五官的感知是非常不平衡的。那这种不平衡好像就是这样子的状态，会让我看到说，哦，好像黄黄教授那个学派说的半夏体质啊，就是这种人。那我觉得既然适合吃半夏，适合吃半夏，那好啊，我一直都想吃吃看生半夏，就买了一斤，然后呢就煮温胆汤啊，就是什么五钱的竹茹、五钱的茯苓，然后五钱的生姜，然后半夏就抓一把下去煮，怕一把它药效煮不出来，还把它捶烂，捶成粉再丢下去煮，然后就像生半夏这样捶。那一斤生半夏我吃掉三分之二包，可是我也没有煮几帖，大概总共啊，因为我有时候吃小半夏汤，有时候吃温胆汤，总加起来没有超过十帖。那可是啊，我现在是十一点钟就上床，早上六点半就起来的乖宝宝，哎，就是十天之内，这十年的问题就十年来的问题就解决了。所以就是你说要辨别痰症，就是痰症就是你所有的病都分类完了，剩下的那些有可能是痰症啊，就是那种不三不四的病很多是痰症这样子。那所以真的要辨别痰饮症其实是不容易的啊，我只能说这边稍微提一下。但是减肥的话，大家就依循这个框架这样操作就可以了。那当然都是要持之以恒，行之今年，然后你会发现明年我瘦了啊。所以实在是非常不值得期待的一个中医的领域。但是如果你不愿意用这样王道的方法去减肥，而采取那些比较霸道的方法，那你就是一辈子都要活在恐惧之中。活在什么恐惧啊？就是我一旦停止努力就会复胖，就是唯有你把自己补到很健康你才可以不复胖，不然的话就会很容易复胖啊。那有一件事情是昨天的课有教，今天的课没有教的，是关于走路的主题。你们要下课还是要把它教完？教完啊，对不起，这样子勾引你们，当然说教完，这是一种策略。这个就是人要气要好，命门之火要够，那人至少是要能量能够沉在下盘，对不对？可是我到美国一趟回来，发现说那个某某日本人写的书果然是对的。就是那个有一个日本学者他写一个书，他里面有谈到说，本来东方人的体态，就是东方人走路的方法、行动的方法，是有它很健康的一面的。就是东方人是下半身文化，就像无论是印度，无论是印度还少一点，比如说日本、中国，对不对？他都会有一种观念说，好像人要以腰为重心，气要沉在丹田，这才是健康的，对不对？同学都有这种感觉吧？就东方文化，然后东方文化会觉得人是要沉稳平静，是比较健康的心理状态。那可能西方文化说人要激进，然后要能够理性思考去辩论，这才是健康的状态，就是那个基本文化调性是不一样的。那个日本的学者就是写书的里面，他反省说，现在因为东西方交流啊，那种日本人呐，从前那种腿短短穿个和服看起来人垮垮那种体态，已经被那种穿西装看起来腿长长的这种仙鹤般的体态取代了。但这个取代掉了之后呢，其实会引发很多心理的问题。他提到的是说，本来东方人呢重心是聚在下盘的，而这个重心聚在下盘这件事，在我们中医来讲是很有意义的。因为如果我们一个人是上半身比较瘦没有关系，可是下半身很扎实，这个下半身扎实啊，因为你想想看，人的最大块的肌肉就在大腿嘛，对不对？小腿。所以这个地方如果肌肉是很厚实的，代表你身体有足够的阴可以把阳收摄下来。那而这样的那个作者叫斋藤孝啊，斋藤孝现在写一个书，因为斋藤孝现在他的书是等于是普罗大众的书，所以研究的人也不太会去动他的书。那他的书的第一个扉页啊，就是画就一幅那个日本有个棒球学场叫做一七罗一郎吗？是啊，一郎啊，那就是他 他的照片，他是铃木一朗啊，把那脚打得开开的，然后这样做运动的照片。然后你会发现说，你从那张铃木一朗这样的脚这样蹲一个很夸张的那种90度的那种马步，然后这样弯腰做运动的照片，你看不到这个人长得帅不帅，你也看不到这个人的身材好不好，可是只是那个姿势会让你觉得这个男的美到不得了。我觉得他选的照片真的太有效果了，就是当一个人下盘很稳的时候，可以给人一种很美很美的感觉，就是会有一种美到让人觉得就那种震动一下的感觉，那种美。那他就说这种体态现在已经在我们东方人在失去当中，就是东方人越来越不把重心摆到下盘了，而不把重心摆到下盘哦，在跟人互动的时候会觉得不能安稳，好像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当你不知道自己在哪里的时候，你会对别人非常戒慎恐惧，会有很多防备的心态，于是这样就变得很有攻击心，很有攻击性，很好变，然后跟人相处的时候有很多闪躲或者是暴烈的行为发生，这都是自己的那个身体感已经失去重心会产生的一些心灵的感觉。那他就是说这样子的一种不良的体态是西方传来的。结果呢，我看那个书原来当然是一开始就有感觉，但是我到美国去走了一圈哦，发现说哦，真的哦，西方人走路这件事情害人不浅啊，那什么酒瓶子上画什么约翰走路啊，就是最糟糕的示范。怎么讲呢，就是我们东方人的健康的走路方法呀，无论你怎么走，你的膝盖是没有完全打直的时候的，就是但是呢你看